150公里全速段自主巡航，放松手脚，车辆自动跟随行驶，更有等速500公里超长续航。荣威 Marvel X 现已上市，下载上汽荣威 APP 即可预约试驾体验。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公公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仅不练，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寻出孤陋八卦。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又会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落下。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尚远。这周我们请您听的是相声大师、相声名家表演的单口和对口不同形式的作品。今天我们请您听听郭全宝先生的历史录音。郭全宝先生是北京的相声听众观众非常熟悉的一位老艺术家了，他从青年时代、少年时代就在北京演出，后来参加了中央广播说唱团，一直到晚年还经常在舞台上献艺。我们今天上半段先请您听一段传统相声《杨平关》。《杨平关》这个作品，侯宝林大师曾经先后和他的两位搭档郭启儒先生和郭全宝先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录音。这个作品呢，跟相声《空城计》内容有大同小异的地方，都是说演员在舞台上怎么出现了失误，然后怎么化解这矛盾啊。录音的时间呢有先后之别，大概呢是和郭启儒老郭先生录的时间呢比较早一些，后来呢和郭全宝先生又合作演出过，又留下了一个实况的版本。这两个不同的录音呢，开头的部分是不一样的，跟老郭先生那个版本呢是讲新旧社会在戏曲舞台上有不同的呈现。您像1949年之后，戏曲也改革了，舞台上也进化了，过去这剪场的不让上场了，如何如何，这是一套。然后呢再说到这个京剧《杨平关》是怎么演的，跟少郭先生，就是跟郭全宝先生的这个版本呢，最开始的部分是艺术的评论，就是杂谈戏曲的一些问题，这是侯宝林先生非常拿手的地方啊。好，下面我们就请您听听这个版本的《杨平关》，侯宝林、郭全宝合说。 曲艺啊，这一台艺术形式比较多， 曲艺的形式就是多嘛。 跟其他的艺术不一样。你要是看其他的地方戏啊， 是， 大家唱一个戏。 人很多呢， 一个戏啊有时候占几十个人， 成一台戏 啊。区别也很大。 哦，有区别。 你唱这路角色唱不了那路， 一个人只能去一个角色， 生旦净末丑， 这是五门嘛。 现在这个末跟生 啊 并在一起了， 合并了。 你过去唱老生的是带满瓤的， 带满胡子的， 这都为末角。 这是末生。 带三的为生， 三柳。 后来嘛把这两宫就合在一起了。 是啊， 都用老生唱。现在就是生旦净丑 就有了。 你不管哪路角色都有独挑戏。 哪宫也有唱正宫戏的。 拿老生说吧， 啊， 分好几样。 老生分什么样？ 有袍带老生， 这是袍带老生一种。 有靠背老生。 靠背老生， 扎靠的嘛。 对， 是吧。有剑袖老生。 剑袖老生， 穿剑衣的或者剑衣马褂的， 这是一种。 有毛的老生。 还有毛的老生， 是这路家院活，原来都归末的。 这就为那一种了。这 一种呢 穿厚底靴子的少。 哦，都穿什么呢？ 穿福字履鞋。 哎，福字履， 它走起来的台步跟高底不一样。 哦，走起来有区别。 你看，你看戏的时候，你一注意就知道了， 就知道他是哪国老师。 穿高底靴子，走起路来是这样。 怎么走？ 你看这脚，它是往前走， 哎， 画圈。 哦，往外迈。 哎，往外画圈。 对， 是吧？啊，像咱们小孩那个跳圈的时候画圈，那个都是跟他们那小的 没听说过。啊，这是粉底靴子。 哎， 要是福字履呢？ 福字履啊，拿这个脚的这个拇指啊，往前拉着走。 哦，他拉着走。 哎，你看他走起来这样。 是， 这三娘教子是这样啊。 哎， 天到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呢。 你看看， 哎，他往前拉着走， 因为他表示年岁大了。 哎，毛的老兄， 对， 可有的时候也摔一下子。 哦，也容易摔着。哦， 不是容易摔着，敬意摔。 是啊， 那是功夫啊。 哦，这是练这手。 哎，家院活挨摔的地方多了。 是吗？ 哎，你比如说八茶庙。 啊，八茶庙 这老家院 啊， 带着小姐烧香去了。 是啊， 这大花脸一出来，看人小姐长得漂亮， 哎， 恩宗家院与我抢金装去。 哦，这是抢人。 一抢呢，这老家院就着急了， 他得拦着呀， 拦呢。他那么大岁数了， 是， 他就救啊。 哎， 费的功一抓他， 怎么样？ 走一个圆场， 将 转过来，到这儿，啪。一脚 跺子脚， 哎，这一个抢被摔过去。 是， 花脸总有这么一句， 说什么？ 哼，毫不识太一局 啊！你抢了人家的人，你让人不识抬举。 他把人家姑娘抢走了，还告诉人家不识抬举， 这不像话 啊！ 嘿，是不是这样？有这么一句台词， 这是什么呢？毛的老生， 哦，专门讲摔。 哎，也不是专门讲摔，偶尔摔一下，老摔不摔死了。 有这手功夫。 哎，你要见秀老生， 那怎么样？ 多少得带点武的。 哦，得有点武功。 武功，见秀老生吗？ 是啊， 你比如说卖马， 哎，见秀老生。 武家坡，粉河湾， 对， 过关见娘的四郎， 这都有点武功， 有点武的。卖马，你说是跟谁开打呀？哎，他有场耍剪。 对了， 是不是 有耍剪那场？ 哎，因为是武家坡 啊， 他哪点开打啊？ 哪点打啊？ 薛平贵跟王宝钏打起来，没有， 没打。 哎，你要听那全部红松烈马，你就知道了， 他里边就有开打的地方。 哎，他非得到银空山那会儿，跟那小生高四季两人123一过河，啪一枪抽下来。 哎， 这儿应该来个抢呗， 这儿有个抢呗。 哎， 这儿有打， 粉河湾也有打。 分河湾是哪点？ 闹窑，我们俩拿笤帚簸箕就打起来了嘛。这 对对对，不就让人误会了。 哎， 打起来。 过关见娘也是摔这么一下。 对了，过关那点 啊，让杨宗保给捉住那点， 搬马锁吗？ 是太国滚盘扎金，敲钟矮板火也紧，无心观看路旁金，一心回应见娘亲，阎王从影多起真刀枪，千骑司马林大胆去把宋银金闯进宋银。见娘亲，官儿唱，啪一扔这马鞭儿， 倒过 来。哎， 你怎么不摔呀？ 官儿的唱，啪摔过来， 翻过去。 哎，摔！你这挡着呢。 哦，赖我挡着， 障碍物啊！ 我躲开你啊！ 你躲开我，今儿也不摔呀。 你今儿怎么不能摔呢？ 这两天身体不好，你摔出点别的来也不好。 好啊，那您还是别摔了， 是不是？ 还得有点武功的底子。 袍带老生完全是文的。 哦，这是文的 啊。 哎， 穿官衣 啊， 穿蟒，戴纱帽。 对， 文的， 你看看 是吧？ 这也看唱念做。 哎， 你 要是武老生呢 啊， 扎靠， 扎靠的是武老生 啊。 对， 老生跟武生还是不一样， 那是黄忠就属于老生。 哎，这定军山， 武老生啊， 在阳平关 啊， 是吧？ 对， 他是主角。 是 啊，武老生。 哎，你看， 你看着那么大精神，70岁不服老。 哎， 老英雄黄忠吗？ 岁数大呀， 是吧？ 嗯， 还能打仗， 杀了夏侯渊， 是 是吧？ 哎， 可是他跟武生不一样， 怎么？ 武生出来舔着胸脯， 血气方刚，正当年， 演武松， 他都得这个气魄， 是 吧？嗯 啊， 大。 那你看我这下，这武松这下不难看啊？ 哦，就这点 儿。哎，有功夫啊！你仔细看，演武松最好的知道谁吗？ 谁呀、啊？ 盖叫天， 那不错呀、啊。 哎，我这怎么样？像不像？ 您这不像盖叫天， 那怎么着也得像盖浇饭。 盖浇饭，那我就吃了。他这个身段做得好。 哎，这武老生不好来， 不好演呐， 是吧？ 哎， 你比如说《定军山·阳平关》这路戏， 嗯， 是唱念做打， 什么全有了， 全有了。 哎， 是吧？他是个主要的演员。 阳平关这出戏啊，那个曹操还是个主要演员呢。 曹操不好来啊， 哎， 这出戏啊， 就是嘛， 曹操那个气魄得大， 身段多、啊。 哎，你到这时候，曹操已经拜惨人了。 曹操都是带黑胡子时候多的。 哎，这出戏带惨人 了，没有这出戏他上岁数了， 年纪大了， 哎， 魏王了， 带残满， 跟抓放曹那曹操不一样， 那就不同了。 那阵他有正义感，还没那么奸诈呢。 是啊， 哎，那阵他刺董卓嘛， 哎， 所以陈宫一瞧他是个英雄，胸怀大志、嗯、 啊， 弃官逃走，跟着他走了， 跟他走了。 后来我怎么越瞧他越不是东西？ 是啊，他杀了吕伯奢的全家呀。 是啊， 嗯， 所以到这个时候，阳平关这曹操一出来，眼皮都不抬。 是啊， 那个谱大了， 明白？这曹操就这么大派头。 哎，你看那劲儿， 嗯 啊，吃不吃得老端着。 是啊，他不是端着，他大花脸，必须他得大架子。 哎，除了念这点引子是四句诗。 哦，这四句引子是什么词儿啊？ 你看，你要一研究这四句诗啊， 啊， 你就知道这个曹操当时的心理、 哦， 他的奸诈要篡位，他对汉室的江山是什么样的心情？ 哦，这个曹操有篡位之心。 头一句，只手独擎天。 啊，这是头一句。 哎，就说我一只手就能擎住天， 哼，这么大话。 哎， 第二句呢， 齐寻早已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功勋呢老早就有了。 哦， 不是一般的功勋， 他这是 齐寻早已见。 齐寻， 哎， 哦，还有什么词儿？ 虚名扶汉使， 这是怎么讲？ 这我保汉贤帝那儿假的， 哦，虚的， 实是魏将谦。 这句话什么意思？ 你看现在没有大势所趋， 哦， 我呀、啊，魏家已经要做皇上了。 哦，那时候他就是魏王了嘛、嗯。 哎，所以出来这个大引子那谱大了。 哦，他念这引子是怎么个味儿？ 是这样啊， 嗯。 听过那个裘盛戎没有？ 这我倒是听说过、 啊、跟我这差不多。 啊，裘盛戎跟你差不多？ 差点也有限。 是啊， 我主观是感觉这样，不知道客观怎么样。 这客观跟这主观差多了 啊。 嗯， 这样啊， 你来来， 只手不擎天，其你看那嘴撇的这像 七个不依八个不饶。 哎，这跟着两下堂鼓吹这牌子，他检阅他手下的这个大将，你看这谱啊， 啊， 真 是 叮叮哒哒啦哒啦滴哒啦哒啦滴哒啦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哒啦哒啦滴哒。 您等我， 嗯， 这是曹操升帐啊。 不是，这是曹操闯牌子。 曹操闯牌子？ 不是，门口过来一卖茶叶的。 怎么那么困呢？这个 这谱多大？ 哎，他是检阅三军， 他这点身段不好来， 不好来。 一转身往后这么一走，你看后身的戏好， 后身的戏难做。 穿这个红蟒 啊，穿着蟒吗？ 下边的海水江崖， 对， 平金线， 哎， 走起来，你看这个衣裳摆，啪啪， 来回摆， 哎， 最不好走。 还有一个上山这一点不好来， 曹操，曹操登山那点不好走 啊， 嗯， 抱着令旗。 令箭 指挥全军作战， 是 要捉拿黄忠。 哎， 啊，出来唱这点， 那点是怎么唱呢？ 我三脚下虎云飘， 倒板呢？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唱， 出场亮相， 这就像， 嗯。 你别看没画上脸儿， 怎么样？ 哪位要照个相也不难看。 就照您这眼睛， 抗嘞抗嘞，气嘞抗， 嗯。 万一将官陈英豪，老夫新兵把仇报，要那黄忠把儿逃，下得马来落就登山。 您就开始上山这点，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 瞧瞧后边啊！ 行了行了，瞧后边了。不是，你看这蟒这摆起来了， 您这是蟒吗？这个 上桌子一站， 嗯， 空嘞，扛嘞，起嘞，扛，血汗心就立山，我把令旗。 山头上这点戏不好来， 哎，这点上曹将，上黄忠， 是啊， 他这点老有动作， 哎，指挥全军作战， 哎，就是说演员身上得有功夫， 哦，这点得吃功夫。 有一次我看这戏，就是这点出毛病了， 这点出什么毛病了？ 曹操这不上桌子吗？那点就山呢， 啊，那是山头啊， 刚一上山就掉下来了， 这怎么掉下来了？ 其实演员呢， 啊， 蛮负责任的。 那怎么会掉下来的呢？ 他就掉下来了吗？ 他为什么掉下来了？ 他不赖这曹操没演好。 怎么回事？ 那阵台上有剪场的。 哦，过去的剪场 这套东西用完了以后搬下去， 嗯， 下边用哪套再给搬过来， 这舞台工作人员， 哎，这叫剪场，那有个桌子，那叫杂箱，也叫旗包箱。 哦，什么都管。 哎，剪场的人来回这么跑， 来回走动。 曹操为什么掉下来呢？ 为什么呢？ 他桌上有块烤白薯。 没听说过 啊？ 那场面桌上搁烤白薯算找谁的？ 他你要知道啊， 嗯， 他那个时候啊，他这桌子啊，没到时候还没搬过来呢。 哦， 还在上场门旮旯那儿搁着呢。 那就为搁块烤白薯。 不是为搁块烤白薯， 那干什么呀？ 剪场的饿了， 这 一看呢，后台那水锅呀，老王买东西去， 干嘛去？我买点东西，带什么？ 带一毛钱烤白薯。 他饿了， 递给他一毛钱，带回烤白薯来了。 哦， 场上这正忙呢，他没来得及告诉他给你这白薯， 怎么办？ 他一想，不是你的吗？我给你搁桌上就得了。就搁桌上了， 让水锅给搁下的。 那位就走了。 好， 他这剪场的曹操快上高台了，搬过来了， 啊，搁这儿了，搬过来了。 整个的这个右脚这地方， 哦，搁到曹操脚底下。 哎，他刚一上来，这右脚啊，脚尖这抬着， 嗯， 他拿着令旗这么一摇呢，他这重心呢都在左腿上， 嗯， 他等倒过脚来。重心换到右脚， 这时候 左脚劲儿抬起来了， 嗯， 这令旗刚摇到这儿， 怎么样， 脚底一滑，日啪， 烤白薯多耽误事， 把曹操摔了个大屁股墩儿， 给摔下来了。 你说这怎么办？ 嘿，摔得够呛吧。 你说这台下有不乐的？ 那还不乐， 人乐起来。天着天气讲叫道好啊， 是啊， 通通， 哦，好啊， 曹操掉下来了， 摔一大屁股墩儿。 你说这曹操当时掉下来摔一屁股墩儿疼不疼啊？ 一定摔得够呛， 没摔坏，他疼啊， 嘿嘿， 疼可是疼啊。 嗯， 这演员想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掉下来我怎么办？我还得上去。 哦，还得上去呢。 我不上去把人戏给耽误了， 那没法上了。 别人怎么唱啊？ 就是啊， 台底下叫道好，这黄忠也不出来了。 就是啊， 赶这时候我出去，这道好算谁的呢？ 人家是不干， 可是你他掉在那儿，他不能愣着呀。 那怎么办呢？ 他得找辙呀，想词儿啊。 嗯， 他这手啊，锵锵锵锵锵锵， 做戏呢。 哎，一叫这个乱锤。 哦，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一个地呀， 啊， 坐起来呀， 哎呀，这疼啊！ 那当然摔得够劲儿， 光疼不行啊，他得想词儿啊。 他想起词儿来了吗？ 哎，现编了这么四句。 是呀，怎么唱？ 呀， 哦，还叫了板了。 他这一叫板呢，打鼓的给他起呀、啊， 嗯， 抗不雷才抗嘞，切嘞抗， 对，起唱。 台底看戏的呢， 嗯， 还瞧热闹呢。 哦， 嗯， 这点还有唱，没听过倒是 没听过。 嘿嘿， 曹操做账我们听过 啊， 曹操摔跟头没听过， 谁没听过呀？ 哎，人临时编的词还真好。 哦，他是怎么唱来的？ 他谁也不埋怨。 哦， 他这阵没埋怨他剪场子怎么样，没弄好不是？ 那他怎么样？ 他埋怨这桌子。 哦，埋怨桌子。 哎， 是打桌子摔的吗？ 他这么唱的。 嗯， 七上三好奇怪。 对，他掉下来了吗？ 奇怪。 哎， 我唱那么些年没来过这手啊。 就是， 他把老夫摔下来。 这下摔得还够呛的， 他指着桌子。 哎， 二次再也把山倒分上，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扛起来些，扛起来 又上一回山。 上去，扛起来些，扛来起来扛，老夫看你还睡不睡？ 他这是干嘛呢？ 他瞧见那白鼠了， 哦，掉下去了。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侯宝林、郭全宝二位先生合说的传统相声《杨平关》。下面呢，我们请您听一段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小笑话《底漏》。 前些日子我在西单菜市场，我看见有两个老大娘那儿说话，俩老太太谈话，我在旁边那儿听着。哟，张姐，哦，李姐你好啊，咱们姐儿俩可老没见了，可不是吗？哎呀，您这也搬家了，我也短看望您。是啊。您的孩们都工作了，可不是吗？我那儿子都结婚了一年多了啊，姑娘也大了，哎，可不是吗？都出聘了。哦，您的儿媳妇跟您还合得来，挺好啊。我那儿媳妇啊，嗨，您还提呢，人倒是不错，干活啊手底下也挺利索，就是有一样我不怕您笑话，咱们姐儿俩过说这个，这儿也没什么外人，我跟您说，我那儿媳妇就有一点不好。怎么了？嗨，我这儿妇啊有点底漏。那要说什么叫底漏啊？就是由啊婆婆往娘家偷东西，这叫底漏。有点底漏呢，我儿子挣多少钱也不够他叨叨的。俗话说得好，家贼难防，您说我这不该着不省心吗？哎呦，是啊，嗨，这也该着，做老人的就睁一眼闭一眼吧，只要人夫妻俩和美就行了。姑娘不是还孝顺您吗？还提呢，我们家这日子就仗我这老闺女疼我了，经常不断的由她婆婆那儿给我弄点油啊，弄点面什么的，在这块给我弄点裤料回来，她这也底漏了，她这个。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小段底漏，非常有生活气息的这么一个作品。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先请您听到这儿，广告之后主持人尚远继续陪您听相声。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再一次出发，屈原作词，王蓓作曲，韩磊演唱。 当年的海风掀开厚重的面纱，梦和初心的队伍从脚下开拔，

这手掐着脖子，这手一拖后腰就给他举起来了。好小子，你走哪儿也不行啊，大老爷找我验尸要人，我怎么办呢？弄哪位的给弄回来，死尸不离寸地，嘿，我还得给你挂这儿。哦，这儿还一个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郭全宝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借火》，堪称是这个段子表演的范本之一。好，下面再请您听一段对口相声小段《猜地名》，表演者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刘宝瑞和郭全宝二位在当年的中央广播说唱团有不少互为捧逗的作品，给相声迷们留下了欣赏的经典之作。 这个说相声啊，差不多都得有点学问。 哎，您这学问就不错呀。 我呀， 哎， 我倒是认识点字。 我听说了， 嗯， 您学问还不错。 这是您听说的啊？ 不过说相声嘛，还是比较条件差一些。 我为什么差一些呢？ 因为您这个人这个笨。 我就笨呐， 不太聪明。 您要说别人笨还可以，您说我笨，人家不信呢。您看我这外表五官像吗？我像那笨的人吗？ 哎， 不像。 不在外表 啊， 我听说了您笨，您不承认呢？ 哎，我不承认。 那好， 嗯， 那咱们来个证明。 怎么证明啊？ 当着各位同志，我考您一个字。这又是个字啊，又是个谜语。 哦， 您要认识这个字，猜着这个谜语，那就是您聪明。 你可以测验测验我的脑筋。 我测验测验， 咱们试验试验看。 智力测验吗？ 可以吗？ 您听着， 您写一个。 哎呀，写这笔画您也看不出来。 那怎么办？ 我就这么一说吧。 好，您说一个。 眼目的目字儿。 啊 啊 啊， 目字儿加两点儿，你要认识这个字念什么，就算你聪明。 就这字我就不认识 啊。哎，当然了， 这还得承认我脑筋聪明。 您 这眼目的目字加两点，这字念背。 哎，背。 哎，宝贝的背。 嘿嘿， 嗯， 不对。 那这字念什么呀？ 目字加两点， 那不念背吗？念什么呀？ 祝贺的贺呀。 祝贺的贺 啊。 那怎么回事？木字加两点念贺呢？ 木字加两点，木字上头一个加，底下两点。 哦，上头那加也算呐？ 啊，他加两点吗？ 那我要考你一个字，你也不一定认得。 你 当然是啊。 啊，好，你考我一次。 背字欠两点，这字念什么？ 那念木了。 不对，这念资格的资。背字上的一欠字，这边两点字 啊。你也会这个呀？ 我信，跟你那加两点差不多。这个， 哎， 怎么样？ 行啊。 太行了呗。 有点意思。 嗯， 那我再说一个谜语，你猜猜。 好，您说。 我说日以西斜，打我们国内一个地名。 哦，这是个地名。 哎，你猜猜， 日以西斜。 哎， 这地名我知道了。 哪儿啊？ 山西。 胡说八道。 怎么叫胡说八道啊？ 日以西斜，有西还叫山西呀？ 日落西山，西斜。 日以西斜，洛阳啊。 洛阳。 哎， 哦，这怎么叫洛阳呢？ 太阳要落了吗？洛阳。 哦，那我说一个你猜。 你也说。 中秋之月，打一个地名。 中秋之月， 哎， 打一地名 啊， 这猜不着。 太原呢？那月亮十五，它不太圆了吗？圆了，太圆。 哎，有意思，有意思。 这谁不行？ 中秋之月，太圆。 嗯、哎，十五月亮圆，谁都 行。好好好好。哎、 我说一个，你猜。 你还有？ 东西丢了。 东西丢了， 打一个地名。 打一地名。 哎， 哪儿啊？ 南巡。 南， 东西丢了吗？难以寻找，知道吧？ 南巡 啊。 哎，对对对， 有吧？ 南巡。 哎， 你再听这个。 您说